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默契了。 哎，没默契啊，两种语气啊，一个是 hello， 一个是 hi 啊。这唱法你行吗？ 又得来了，又得来了， 约点儿唱法啊，又得来后，又得来后，这个有点放羊了的感觉。反正到了周五下班路上，多少也有点这种心情和状态。 甭管是放羊还是放牛，可以摸水摸鱼了。 跟好工作，哎，可不是跟好工作，跟好工作说你好，跟这一周的工作说再见， 跟下周的工作先 say 个下回见。 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我想倔强，我也能倔强。看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都不彷徨；我想不迷茫，都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 听这首歌最好的感觉不是开着车，而是想象自己正在放羊山坡上放了羊，然后呢夕阳西下之后就得回家的状态啊。 那就是黄昏放牛嘛。 哎，放牛也行啊。先用一首膨胀告别今天的工作。 对自己失望，就算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这不是下班，这是辞职了。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娱乐做安排，欢迎收听，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哎，这个就是下班路啊。 哎，如果说真的最近有人有可能换了工作，即将在这个周末结束了之前上一份老东家的一些职场的生活，也欢迎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 怎么你招人啊，什么叫跟你说一下啊， 多少你当年还有从上海离开 啊 前东家啊回到你自己的家乡，然后就职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是 就你多少还能体会一下。 你说的我的意思，我背叛了别人呗。 看你自己怎么理解啊。 也不是啊，这个就是多少职场的变化，这件事情是有很正常的嘛， 哎， 对不对？ 是，虽然说可能跟我们今天这个周五没有什么话题的直接关系，但是确实一周的工作结束了。 对，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膨胀，也就顺便想到这样的一个点。如果说有 什么膨胀， 膨胀 啊，哦，膨胀还麻将呢，还是吧？ 就怎么着，今天是舌头要膨胀了是吧？ 对对对，你今天这个状态就是这说话啊，脚踩的这个墩子，就然后这个身体略向前倾啊， 这是周五的状态啊， 就感觉你接下来就得 要摸水摸鱼了，开始 是要不就得吃碗面什么的啊。好了，星期五下班路上娱乐做王牌，我们要提醒大家明天是周六日，但是呢，外出游玩的话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最好是戴口罩啊。 对对对，近期呢也是国内的很多城市有这个疫情的散发，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也是要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 是的， 养成使用公筷的一些良好的卫生习惯。 对啊，然后呢就是全球的疫情反复期间啊，包括本市呢也新增了境外关联的本土病例啊，也是正是暑期嘛，旅游啊、聚会啊，就是人员它的往来是比较频繁的。疫情防控呢，其实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大家要绷紧疫情防控的那一根弦。 娱乐最王牌提醒您，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 看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到。 得像花卷， 戴好口罩。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等待单纯了我的老地方，靠近这里像是靠近北上，从说亚方找不到哭的地方，想着你的我比烟还凄凉，没说完的话还挂在嘴上，怎么选择生活的步伐，新的成长伴随着他人眼光，怎么能灌溉才能分享，我拥有一朵美丽的花在心上，躺在绿草里看鸟儿在飞翔，你拥有一颗耀眼太阳在心上，滋养大地躺喧嚣的肮脏，真要开出希望，若有期盼就容易忘掉忧伤，可是忧伤啊早就已曝光，拥抱孕育出无限的力量，靠近黑暗像是靠近晴明朗，隐形翅膀会拒绝他人眼光，怎么能飞翔，怎么 被今天开场那歌带着，老想着有悠溜悠溜悠悠，老想撑点 什么。别，这可以跟膨胀搭点边，为什么呢？棉花糖它可大可小嘛，天空当中的那团棉花糖也是可大可小，所以今天的天儿也特别的值得大家停留一下时间啊，有空的话可以仰头望望天，在一个多星期的连绵的阴雨天之后，今天北京真的是绽放了阳光， 可不是吗？从上周我这个周末到上海，这个烟花困住之后， 都让你给带回来了， 一直到今天啊，终于看到了久违的太阳。 对，烟花总算是散去了哈，对我们的影响在这个周末呢，暂时告一个段落。 是， 所以周末大家可以好好的准备在周边出去活动活动，游玩游玩。 对，还是记着戴好口罩啊。那我刚才其实我们听了两首，都是那种让你的心情会绽放出小太阳的歌啊，连着两首都是如此。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呢，却有一种一种硬气的感觉， 不光是硬气，还有特别多的温暖和回忆在其中。 对，这四个字听上去呢还挺怎么说呢，就是很强势。 对 啊，对，奉陪到底啊，但是其实整首歌唱的气质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很温暖的嘛。我们说这个奉陪到底，很多听友应该昨天晚上也都是第一时间哈，在线上看直播的时候听到他的，不光是清唱 啊， 现场的演唱，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那个真的是两个小时的直播，最后是多少人？超一亿人吧？ 好像说最后连彩蛋算在一起，有一亿人次的观看量哈， 真是顶流。 对对对， 你知道，就昨天晚上的朋友圈都这个被他给包圆了啊。然后呢，就真的是。因为这个就是华仔据说都关闭了那个就是礼物的功能。 对对对，我看了，正好就是基本上算是全程看下来这个直播，他一上来然后主持人马东就说今天刘德华先生特别的体谅大家， 是 我们就把这个刷礼物的这个功能就给关闭了，希望大家踏踏实实的来看一场直播，然后呢多看几眼他。 对， 然后当时说这时候还挺调侃的。 然后他最后好像还有直播的最后几分钟还要致谢，就是鞠躬给大家，最后唱了一段自己的新歌。 就是这一首我们即将待会儿会听到的奉陪到底。 就是短短的歌词也就100多个字， 也是他的有感而发，就花了半个小时写完，但是意境呢却浓缩了他40年来这个演艺生涯的一个感悟。 嗯， 或者我们想到他之前那首17岁。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首歌曲的官宣的内容哈，说的是40年前的刘德华呢谁也不是，只是芸芸的一个逐梦者。2021年的时候认识他的也是跨越了好几代人，有很多的观赏者，有是从电视剧、电影、歌曲、演唱会看见他认识他的，实在是萍水相逢。那年复一年大家热度不减，所以这样一份坚定也确实是奉陪到底。 对，真的，你说谁不认识刘德华？ 对， 就是即使是你问现在一个孩子，他的年纪都不大，你说你谁是刘德华，他会告诉你，啊，我知道刘德华。所以尽管你可能那个孩子没有听过他的歌或者看过他的电影， 嗯，是，就确实从不同的方面哈，有可能是从电影，有可能是从音乐认识了他。 对， 所以来听听看这首新歌，也是昨天晚上在这次直播当中他给大家演唱的新歌。 对，就是这年复一年啊，日复一日的努力啊，这一天又一天的平常的一天，让他至今还能够成为我们所能够去敬佩的这样一位偶像。我们来听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生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欢了气，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 刚才皮了一下哈，不过 我就很担心有人听这首歌听得又感伤了什么、啊、 又落泪了什么，但那个泪也是温暖的泪。不过我觉得刚才有一点可以表达，就是你在我们的九七四马上要成为顶流了，因为你跟刘德华合唱了。你跟刘德华合唱， 你要这么说我这合唱的人太多了。我一个人办过一个演唱会，我跟你说、 啊、真的， 哎，对，就是在电台这个直播间里面 一个人办过一个演唱会、 啊、跟各种巨星啊。但其实刚才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合唱，是我这首歌里面最感动的我的点是从他的那首《我和我追逐的梦》， 对对对， 然后 cue 到了就是来生缘、 嗯、 啊，寻寻觅觅、 嗯、 其实你会在这里面发现他试图用自己的一些音乐的足迹去串联自己到现在的一些人生的感受、 嗯嗯、据说这首歌把歌词部分交给他自己来写的时候，Andy 老道啊，只是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把自己的心路历程和成长的感受都已经写进去了。 对、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首歌好不好听啊，我们的聊天室发起了个投票， 嗯， 我觉得这首歌已经就是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忘记去真的去听它好不好听了，它的本身的意义也超过说这首歌好不好听的意义。 没错，是这样子的。 可能你从旋律来讲啊，或者是记忆度，也许不像十七岁啊那首歌那么的有记忆点啊、嗯、因为它毕竟是用年纪去做了一个题干、 嗯、 但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真的像刘德华这个人一样。你知道我现在是怎么理解刘德华的吗？ 嗯，请说。 我觉得刘德华已经不是一个，他是不是一个用天分，用他的表演天分、音乐的天分，用他的整个的就是在演艺生涯的各种技能去定义的人。 嗯，昨天在直播的时候他其实也说到了一下，当年他在无限的演艺班的时候，他一直说他不是最帅的，他也不是最聪明的， 就是你不能用天分或长相啊，就刘德华就是帅啊、嗯、什么气质，偶像气质啊，他的什么单纯的去努力啊，就是他怎么就那么帅去定义这个人、 嗯、 你昨天有没有看直播，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就是刘德华他无论他做哪个表情，他怎么去侧脸，他怎么说话、 嗯、 他的每一个肌肉的反应，他脸部的每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他那个即使眼上有皱纹、 嗯、 在眯着，在就咧着嘴笑、 嗯、 都不是说设计过的，我觉得都是他的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他太知道怎么让自己有魅力了，就是这个已经融入到他的灵魂深处。 明白，就你的意思说他这个自律不光是对于自己外形的控制，对于自己这么多年来一个就是职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完成度，更多的是他方方面面一些小细节上都已经做到让你觉得他就是一个天王巨星一样的感觉。 你不知道他在背后练习过多少次、 嗯、是一个偶像的感觉。 对、 嗯、 就是他这辈子就是为了来当偶像来帅的。 所以你知道当时有一个问题，甭管是易立竞在问还是这个马东在问，说你为了就是这四十年的这样一个努力过程你失去了些什么，他一直在想说我失去什么，就是我们可能也想听到他内心当中表达说，为了成为这样的一代一些人的偶像，或者成为这样的一个职业标杆、 嗯、 那你到底失去些什么。他其实一直表达说我获得的是更多的，所以这一点也特别打动我、 嗯、是。所以看完了直播包括听完了刚才那首歌，希望大家有所感悟，我们就顺便来聊聊大家的平凡的一天就是什么样子的。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在周五的下班路上的话题。 嗯，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联络，在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就是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嗯，另外呢你可以去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聊天室。 是、嗯、今天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刘德华的这首新歌叫奉陪到底，同时我们也是来听听看啊，音乐人齐成刚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来演奏了吉他的部分，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齐成刚。昨天刘德华发布的这首新歌《奉陪到底》，这个吉他部分呢是由我来录音的。这首歌呢，拿到这首歌大概是在前几个月，我一个好朋友作曲也是这首歌的编曲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蔡小恩来发给我的。这首歌当拿到的时候呢，据他来描述呢，希望呢这个整体的歌曲呢希望能有深情传递啊复古的这些信息。当时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参考了80、90的一些港台经典歌曲的吉他音色作为我的这个奉陪到底的这个蓝本，在里面都有所体现，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喜欢这种风格。用这种方式呢向华仔从艺的四十年致个敬。 嗯 嗯， 这是他心目当中哈、啊、想对于从业四十年哈、啊、依然成为现在的行业当中顶流的老道啊致个敬。 对，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他的音乐的这个元素去分析了这首歌，然后我们整个对这首歌的了解更深刻了。 对对，复古的感觉，现在本身也是什么蒸汽波哈，很大行其道的一个时代，所以这样一种复古的一首新歌，不知道更多年轻朋友们什么样的感觉，也欢迎大家来跟我和白姐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复古一下。 下班路上的都市风景，搭配真心好音乐，就在 Lesson to One Lesson 21，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esson to One 为我们集赞，回归21天，养成聆听真实好音乐的习惯吧。 Listen to One Lesson to One Lesson 21。 哎呀。这个21天的真实聆听好习惯，这次呢，我们的这个 Two One Band 啊，就是 FIR。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光也倒回到好多年以前，他们的有一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有可能都忘了。 08年的时候吧， 09年 啊，09年，哎，差了一年。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是那张专辑，其实我觉得他们发行的时候，也许没有形成太大的水花， 对。 但这首歌曲每到夏天的时候，还是会在电台当中听到的。 对他们为数不多的那种特别温柔的歌。 花飘过了秋天，你我分开的季节，眼泪疼了无法表达，反复在我心深处的挣扎，伞为你开却被你收，踏在青色柏油路，忘记走习惯的路，害怕了吗？想念你啊，夏天的向日葵不说心事，伤感的字乱了理智，无法掩饰。感谢你陪伴我走过了每一步，我终究会掉落，没办法再呵护，却真的是一段很难熬的路，触碰感情深处，我才读懂幸福，经过一阵雷雨，太阳依旧灿烂，以后的向日葵会安静的陪伴，你说过每一句会好好记住，在陌生的未来，我会更勇敢。踏在青色柏油路，

是三十六，最新潮的墨镜都出动，所有女孩开始在全身疯狂涂抹防晒油。这个 moment UV 真是让人头痛，男孩们秀一下苦练很久的 muscle， 搭配了古铜色的肌肤会更抢手。有了这些，所有女孩都想我靠拢，好像在做梦。Come some ice, come some spice， 冰火九重天，让我们一起嗨，大口大口直冲脑门的 feeling， 这种爽的只有夏季限定。夹脚拖鞋、短裤加背心，不用打扮穿着多惬意。路上不是走过的迷你裙，哦、oh, DJ Summer 音乐不要停。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 热到不行的时候就会想说夏天赶紧走啊，我们秋天赶紧来啊。 跟大家说，其实立秋要在八月的七八号吧，还得有大概一周多的时间，还可以再甩一甩， 就再热一段时间啊。今天因为难得呢，就是有晴天啊，露出阳光的好天气啊，就是所以突然想到了这首我们夏天的感觉的歌《Summer》。 夏天，求求你别走，夏天留下来陪我，夏天我只想在你的怀里。 在这样的夏天的平凡的平常的一天，你们又是如何度过的啊？欢迎随时跟我们互动，联络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或者是发微信给我们到974最王牌。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有可能是在这个周末，如果不安排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还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看奥运比赛。 今天很多人就是一早就觉得又清凉又养眼的比赛啊，有没有看游泳比赛？ 看了 啊，对，就是据说又一个帅哥 汪顺、哎、 出现之后，你们这些女生啊，呵呵， 哎、 女人， 你知道男子200米啊混合泳的金牌、啊、拿来真的是太帅了。 就是我在讨论，就是想这件事情要讨论一下啊，游泳真的是会让人变帅吗？至少可以变瘦吧。 首先，这个个人的基础条件还是要很重要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身高，啊、然后那个个头是吧？这个。臂展腿长，然后适不适合去游泳、 对， 首先你这个基本的条件素质摆在那儿，然后其他的是不是能够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变得越来越顺眼，那是另外再说了。 越来越顺 条也顺、 游得越来越顺、 对，身条越来越顺， 至少先把游泳学会了、好，我们这个今天呢还是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奥运啊。当然我们的角度可能并不只是说比赛的这个胜负或者是比分的情况，而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一些角度和层面吧。所以接下来朝思暮想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又会关注什么呢？啊，这个很适合你啊，戴毅。 为什么？胸口碎大石， 对，就是你的适合你那种 power 那种能量，有能量的感觉。 我的嗓音有 power， 我的身躯不行。 没事，我们有力量担当啊。 好， 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有了，漂亮，恭喜石智勇。 嗨，我是思萌。前两天男子举重73公斤级的石智勇以抓举166公斤、挺举198公斤，总成绩364公斤获得冠军，拿到金牌，并且打破了总成绩的世界纪录。说实话呀，在石智勇最后一把举起的那一刻，我身边所有热爱举重的朋友们全都沸腾了，恨不得立马冲进健身房啊，再次挥汗如雨，向冠军看齐。但是你知道吗？石智勇除了是一位金牌收割机呢，还是名副其实的举重干饭人。他自己就说啊，每次破世界纪录之前，都必须要吃的是教练亲手做的鸡汤面。哎，如果说你看过举重队的采访，你就会发现其实这碗面呢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只鸡炖出整锅的鸡汤，煮点挂面，放点青菜，就成了拿下金牌的必备绝招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在异国他乡比赛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的都是自己不太习惯的食物，而只有这样的一碗鸡汤面能够让石智勇想起家乡的味道，而这份味道又会变成他在赛场上舍我其谁的霸气。霸气归霸气，比赛结束之后呢，人家该浪漫还得浪漫。采访当中也就明确表示了向自己的女朋友表白4个字，很简单， 回家娶你。这俩人呢是青梅竹马，让很多看比赛的朋友呢也是再一次的相信了爱情。其实啊，有很多运动员的成功都是离不开家人的支持的。比如说在明天下午男子举重81公斤级的吕小军，我们习惯称他为军神，对吧？这次是以中国举重队历史上年龄最大的现役运动员这个身份参加比赛的。哎，你知道军神的行李箱里面必须要装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吗？就是不论他去外地训练还是比赛，他都一定会带在身边的，就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合影。妻子穿着白色长裙，而吕小军呢是坐在旁边穿着红色 T 恤，一个人抱着一个宝贝女儿，分别叫做佳琪和佳玉。不论走到哪儿，他都会把这张照片放在他休息的房间里，每次看到才会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对于我们来说，吕小军已经是世界级的举重名将了，但是对于他而言，家人才是他的全世界。听到这里，如果说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男子举重队的故事，可以去搜索东京奥运会赛前纪录片《出征》，25分钟，会让我们领略到在钢铁意志的背后一个个生动的形象。 OK， 提前预祝军神夺冠摘金，避免受伤，一定要平安回家。朝思暮想听奥运，郭鹏思萌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 听我们这个奥运的单元会让我觉得不要再犹豫了，我们赶紧去运动，我们去健身，去锻炼起来啊。 是的是的。 所以你看，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有鸡汤面的那个角度，我还觉得还挺新鲜的。 然后你还给我补及了一下，说鸡汤面用上海话怎么说， 鸡汤无米 听上去还挺补的 听上去就很有力量的感觉， 就是好吧， 就吃一碗就顶十碗啊但是我是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包括有哎，一些运动员其实需要说有爱去包裹的时候，能更好的成绩，比如把家人的照片带在身边。 是的，是他们的精神动力。然后也是预测了一下，包括也是跟他推荐了一下，明天有很多看点，包括了刚刚提到的吕小军要冲击举重的81公斤级的决赛。 是的， 还有我们的中国姑娘们哈。包括张雨霏以及还有她的队友们啊，这不光是姑娘们了，将会进行4x100米的男女混合泳的决赛，以及还有蹦床的体操男子决赛。我们继续给中国健儿加油， 加油！你这是从春天就说的要就是带着我们去游泳这事儿，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啊？ 特别不好意思的告诉你，这位客户游泳卡已过期。 我从你说那天我就想的是这结局，好吗？ 我给他续上， 我都已经想好了， 我给他续上。 我去游泳的时候我也要带点什么， 嗯， 比如说游泳圈啊 你要是好意思带，我好意思给你去拍照。 哎，我还是真会游啊，会游。 开始今天的音乐藏宝图之旅吧。当然开始之前还是要说一下啊，大家的这个奖品，之前如果获得奖品的各位听友不要着急，我们最近就会陆续通知你们了。 是的， 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我们的音乐藏宝图的第一题可能会多少让大家想到了昨天的女排的比赛， 有点遗憾啊，昨天是惜败了俄罗斯，然后奥运之行是遭遇了挫折。可是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在逆境当中其实更需要卸下包袱，对吧？ 对， 从一个新角度去开始逆风飞行的过程， 同时也需要其他的一些队员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在主力受伤的情况下，其实更是他们去展现拼搏的这样的一种镜头的机会。 哎，所以遗憾归遗憾，但是比赛期间呢，数次播放的 BGM 却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哎， 很多中文歌嘛，中间有蔡徐坤的歌，有这个 TFBOYS 啊，有、 大张伟， 对，很张艺兴啊，很多啊。 所以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了女排比赛的这个间隙，来自于蔡徐坤。我们来问的是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请把答案回复到我们的974最王牌微信公众平台， 就两个字， 颜色是幻觉，用纸片你的声音构成线，温热蔓延，爱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对梦狂欢无意追逐，无法止步，热度包围了我。 All I wanna do is put a run，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逼得自以我的首选，靠在枕边，弯绕过你天使般的脸，这感觉实在太危险，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 All I wanna do is for the run， 我的心在小路乱转，从日落到清晨的余光，抱你到天亮。你轻轻一个吻，我疯狂地回，气氛开始升温，危险又迷人。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 少了些安全感，做我的情人。 I know you want it，怪这感觉，狂热灯光。 大家呢，平常的一天，在音乐当中，可能啊，慢慢的要迎接到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夜晚和周末了。但是平常的一天会是怎么来度过的呢？有朋友说，就是早起洗漱听英语，上班的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工作午睡小睡啊，然后呢继续下午工作，抽空喝个咖啡，下班呢再陪着孩子楼下玩一会儿，玩个牌下个棋，睡前再听一听相声，长的一天都是这么度过的。 哎，这是一个特别喜欢广播，而且生活当中不能少了一些 声音的陪伴， 声音的陪伴的一个听友，谢谢你。依依说的是平常一天一切如常，平安就好，忙碌健康快乐，普通平凡长久。他用了一些双字节的词语来简单的概括了一下。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一天平凡的一天是什么样的你知道吗？ 嗯， 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这是一个吃货。 哎，明天吃什么，明天早上吃什么， 不是，要不然这就是可能某一个单位的这个专门给负责食堂的一位 厨子是吧？ 不一定是厨子，可能是制定菜单的人。 哎，好， 也辛苦了。 都这个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啊，每行每业都不容易，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编辑啊，我们这个也挺辛苦的， 我们的 keyboard 张大人， 可不是吗？他这个每天要设计一些环节啊，包括一些资讯啊，有可能还要在聊天室里面陪大家一起来聊天，是吧？ 对， 还要提供一些神回复。为什么游泳冠军那么多浙江人啊？因为江浙沪包邮啊， 江浙沪包邮啊， 多吃点鸡蛋五米啊。好，我们今天这个 题目答对第一题之后马上展开第二题，其实也是一首歌啊。 对，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翻唱啊，这首翻唱呢是来源于最近的一位男歌手，他的名字叫张远，他翻唱了一首华语的经典的歌，也不算特别老，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夏洛特烦恼》里面听到了这首歌的主题歌，叫《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上映的电影，请问的是原唱者是谁？ 对，不知不觉《夏洛特烦恼》都已经上映6年了，天哪！怎么说呢？当时听原唱的时候那个版本，我就觉得，尤其是在电影的桥段里面，就非常的感人， 催泪。 或者说呢，当电影已经上映很多年以后，再听到这首歌会有感触的人，往往在心里面都有一个你已经失去的，或者正在失去的人。 是没什么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挽回那颗善良的心。你以为一切都是没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挽回那颗善良的心。 怎么样，马冬梅啊， 冬梅在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人回复了说沈腾沈腾唱了这首有个爱你人 关他什么事啊夏洛，应该是夏洛 对吧，就是正好提到了夏洛特烦恼，然后我们的听友文彦就回复了一个沈腾啊。我们问的问题，这首歌是一个翻唱，这位歌手他是谁，问的是原唱是谁、 这个、哎好、 张远翻唱的这首歌啊，问的原唱是谁唱的。 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挽回那颗。 就是简单来讲，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得到又失去，失去又失而复得的故事。然后呢，在一个喜剧的外壳下面呢，有很温情的故事，在当年赢得了成功，也成为了经典，同样也带来了很多的经典的歌曲，包括这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对，所以那部影片当中的很多桥段，现在也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津津乐道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影片，可能包括一些大家拍的小视频，也会去小小的致敬一下，去 cover 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好，还是人生里面真正的故事也好，都会有一些遗憾是没有办法再去回头去看的。包括 陈木胜执导的这个电影《怒火重案》是吧？正式上映。 对，今天正式上映了。 去年八月，他因为癌症去世，只58岁。 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陈木胜导演的一个遗作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遗憾就是，如果说这部影片上映之后，口碑和票房都是一路走红，一路走高，然后可能如果他在的话，也会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嗯、但是可能比较遗憾就是陈木胜导演并不知道了哈，不知道这件事情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部电影吧。 嗯， 好，那第三题其实也在我们刚才。答对第一题之后呢，会第二题之后也会出现了。第二题的答案是那英，对吧？ 对，那英来演唱的这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嗯哼，那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这个 Bruno Mars 啊，因为他们最近好像有一首新的单曲啊 ，Skate。哎呀，这之前我们一直在节目里边说，这个跟 Anderson Park 是组成了一个闪耀巨星的限定组合 Silk Sonic， 可是发了一首歌之后就没影儿了、嗯，对吧？Leave the door open 之后就怎么了？就 nothing 了。 这首呢算是相对比较节奏比较快，那边前面那首呢就相对比较缓慢的丝滑的感觉。对， 哎、Skate。 Bruno Mars 的昵称啊、叫什么歌来着？ 哎，什么歌？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一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嗨，很高兴认识你们。 哎，对，你在哪儿听节目啊？在路边这个停车停到路停靠路边还是在哪儿啊？ 对对。 哎， 因为现在， 说说这平凡的一天，平常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呗？ 今天就是上了一天的班，然后没有什么特别。 对，我觉得这就是平常的我们普通人的一天啊。然后现在还挺辛苦的，然后就可以有一个周末，会不会很开心？ 同时今天还连线了，所以就感觉这个平常的一天当中有了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 是不是？ 不知道算不算你的一个亮点？ 哎，然后这个奖品都已经放眼前了啊！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 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答完了题呢，我们就把娃哈哈。过一段时间送给你， 哎，加油，啊， 好吗？ 好，哎，前面那最后一题是说到 Bruno Mars， 昵称是什么歌来着？ 火星哥。 OK， 哎， 回答正确。 哎，恭喜答对的朋友们啊！来，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挑战。 好， 我发来神秘歌的那个朋友，你给我站住。好，我们来答题，接下来从第一题开始挑战。 我喜欢你，想做你的 Mr. Right。是我什么的小告白 ？A. 贪心 ，B. 醉心，请选择。 嗯，贪心还是醉心？ 醉心的是贪心和醉心啊，哦。 对， 醉心吧 ，B. 醉心 吧。 哎呀，好，他选的是醉心，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我喜欢 你》。我喜欢你，想做你 ，Mr. Right。是我贪心的小告白， 答错啦！ 贪心一点， 那没关系啊，还有两道题，在这后面的两道题呢，按照我们平时的这个秉性啊， 嗯， 我们是会极尽能事啊，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应该是什么，可能会有一些， 谢谢， 好吧，来， 好的， 加油啊！ 好，听第二题。第二题是这样子的：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都不再煽情。A 怎么听 ？B 怎么唱？请选择。 这是谁唱的歌？ 哈，范晓萱。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啊！但是这歌可能你也不记得了，不熟。怎么 我静静地放着 CD 怎么听还是怎么唱？ 怎么听吧 ？A 吧 ？A 吧？ 啊，怎么唱还是怎么听？哎， 怎么唱？ 哎， 怎么唱？ 怎么唱也不煽情是吧？ 啊！ 我突然咱们觉得这个有点提醒的太靠谱了。 怎么唱吧？ 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 回答正确。 啊，对了，你知道我上学的时候我就盼着有这么一个老师。他要是叫你回答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你如果忘记，他会提醒你。那说就 啊，是老师还提醒是吧？ 哎，同桌也行， 对 呀， 啊， 是吧？ 我听到还有同桌了，应该是在车旁边的一个朋友。 就差一道题了。 好，最后一题啊，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什么的笑容 ？A. 灿烂 ，B. 温暖，请选择。 灿烂还是温暖？ 许巍的歌。 灿烂。 我多想看到你。那一种灿烂的笑容， 对了， 该怎么着来的？ 我们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来着？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小江反应了一秒，Let's go crazy crazy 对，我就怕你唱错了，唱成那个就是另外一个，可惜不是你了。好了，恭喜， 好，恭喜拿到了我们的奖品。 好了，那个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每天的这么一个表白时间了， 哎，平常的一天当中总要给他留下一些不一样的记忆，除了说有连线之外呢，也希望你可以走心一点 啊。 那在接下来想要对谁说出认识你真好之前，先来选一下待会儿这三首歌会先听哪首歌啊， 嗯？ 有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我喜欢你，还有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以及许巍的完美生活。 嗯，请选择。 那就许巍的那个完美生活吧。 好嘞。 好，哎，好，选许巍的歌。那想把这首歌送给谁呢？ 送给我的一个小同事吧。 啊，小同事。 嗯，是在身旁吗？ 现在没在身旁，之前他已经离职了。之前是每次都是我们俩一起听你们的那个节目，然后每次我们俩都一起答题，然后他每次都留我的电话。 但后来他就直接七月初他就回西安了， 哦， 等于是现在就我一人听那个你们的节目了。 会不会有一点伤感？ 会有一点儿，一开始因为我每次都是开车带着他嘛， 啊， 然后给他放到自己的口， 啊， 然后就是一开始我还挺觉得还挺不适应的， 嗯， 觉得有点孤单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他要走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特别希望能就是你们给我们打电话，你知道吗， 嗯， 然后当时然后正好我们两个都在，但是现在就剩我一人了，然后就送给我这个小同事吧。 明白明白。那这份祝福我觉得更不一样了，以前在身旁的时候那是你们天天在一起下班时候的一种友情，一种这种陪伴，但现在其实你会把内心的祝福有很多话想送给他，对吧？ 对。那你为什么不选范晓萱那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啊？ 人家都回西安工作和生活了。 对，你想想 还得把人拽回来。 你想想他跟那儿吃羊肉串，这个吃的肉夹馍那样，哎， 那小肖还有小江还有这个烤鸭呢。 行了，希望你们俩隔空也能够常常惦念和思念彼此的时候都能够在各自的城市里面生活的快乐精彩，好吗？ 嗯， 对对对， 好，完美生活送给你们。好了，谢谢小江啦，也祝愿周末愉快哈，以后每一天在下班路上听到我们的时候，你每天的嘴角都可以上扬的感觉，好吗？ 好，祝你周五快乐， 拜 拜， 啊，周末快乐， 拜 拜， 哎， 拜 拜， 拜 拜，谢谢你们， 谢谢，拜拜， 拜拜。 哎，喝娃哈哈的时候也要想念我们哈。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我多想告诉你，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释放自己， 刚才的这位叫小江的朋友，千万别忘了把这个听听 FM 打开，然后在这一段里面呢有一个剪辑的功能哈。 是的，右上角有一个小点点，在我们整个节目结束的之后呢，你就可以把我们这一段认识你真好的一个连线的环节这个部分，用自己的小剪刀轻轻的剪下来，发给那位已经回到西安去工作生活的你最好的朋友。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是你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

心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我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说你爱我，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温暖风山的风吹成了山风，为什么你不在，问山风你会回来。 从温岚听到了刘瑞琦，这首夏天的风的旋律依然不变啊，但是呢带来的感动似乎呢又也依然没有改变，就是那种在七月的懒懒的，然后呢有一些潮热的雨后的风里面，你就想到了从前的自己啊，突然觉得哎，在七月将结束的时候就感慨今年的时间过得同样飞逝的时候，八月就在眼前了。 是的，八月的话正好跨着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天是七月最后一天，八月呢会在这个周日就是提前赶来报道。 嗯，哎，你知道我想到现在这些平凡的一天，平常的一天的时候，很多我们不说我们现在，你会有一些记忆的画面，对你来说你是怎么去理解什么叫平常的一天呢？ 在家度过的一天，或者说就让你觉得最舒适的一天 啊，不就是不上班一天是吧？ 我没这么说 啊，你看是吧，你看有朋友就说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发现能记住的时候很多， 嗯， 包括比较开心的那种， 嗯， 对吧？ 他举了一些例子 啊，有些就是人生好时节的时候啊，就是录取通知书啊收着了，对吧？ 求婚成功的时候、领证的日子， 对吧？ 以及呢成家之后有了宝宝的日子， 嗯， 也当然一些不开心的时刻， 对，比如说呢啊，有这个分离的时候，毕业的时候，对吧、 嗯、 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 嗯， 有自己身边的人离开的时候啊，但是呢这些都是出现在某一些瞬间的那种，但是大脑反而会把这些事情记得都很清楚。 对，这个 对 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些情感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这个不光是我说的是可能是有悲伤的，当然也有一些好的，就是这个记忆点就像我们之前看头脑特工队说的一样，那是你的核心记忆， 嗯， 其他生命当中一些散的一些记忆它有可能会被一些清理员就清理掉，它只把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它分为不同的颜色，有那种金光闪闪的是美好的、 嗯、 有那种蓝色的绿色的可能是忧郁的甚至悲伤的，但那些东西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不能够丢掉。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平凡的、嗯、也许没有像你刚才说到被上色的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平常的生活、 嗯、 其实才是这一生最多的日子。 是的， 对吧、 嗯、 所以你看你刚才说到电影啊，我记得也还有一个电影，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想一件事情老是站在主观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就会给你带来情绪的体验和情感的冲击力。 嗯， 有可能是大喜的，有可能呢会让你有些悲伤的。 嗯， 但是呢当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以后，你反而会羡慕那种平常的一天， 嗯， 就是太少了。我们现在因为工作太忙，所以太少有那种就是你这一天你什么事儿都不想，就是好像就这么晃晃悠悠就过去的这 一天。对对，有的时候那样晃晃悠过去的一天，哪怕你看了一个让你稍稍能够哈哈一笑的综艺，或者看了一部你觉得不痛不痒但是有点商业片的电影，然后听上几首觉得情绪还挺好的歌，这一天结束了也没关系，就觉得那样的一天是特别让你舒服和自在的。 说你一个明天早上还要上班的人想这个吗？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所以刚才我是对你 使出了那个就是啊击剑比赛的那个一个形式吗？ 对，一击即中，绝一剑， 就是看谁扎得准，是吧？ 前面说的全白费了。 不，我其实 一下人设就垮了。 羡慕你还有时间跟大家一起继续周末的早上听听歌啊！ 对，那我明天会给你打电话，起来跟我一起嗨。 把手机关机。Woke up, spoke up, my girlfriend warned me that I drink too much. Advil, good pill, head pounds at the base and a party buzz. Memories, no memories, the Instagram's telling me everything.But I regret nothing, oh. I feel like a million bucks in the toilet. My head to my toes to my soul has been poisoned. That even when your whole life has been destroyed, you still can't enjoy it. Hey, today is gonna be a good day. Don't care what anybody else say. Oh, oh, oh, I don'tWith the karaoke mic, shots fired, but fireball. Can't tell what's the ceiling or what's the wall. Ooh, I feel like a million bucks in the toilet. Ooh, my head to my toes and my soul has been poisoned. That even when your whole life has been destroyed, you still can't enjoy it. 听这首歌会让我想到一些相对无忧无虑的时光啊，穿着背心儿啊，这个就是大短裤，然后就是那个夹脚拖鞋 啊， 睡到自然醒，然后就听见楼下人喊你，那说哎，嘛呢？ 走啊，去吃个串儿啊！ 然后就是平常的，但是又快乐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猜中了吗？ 你猜什么了？ 就我说走啊，吃个串儿去啊，猜中了吗？ 这不是应该是个常态吗？这有什么猜不猜的？没有，我是觉得。你会想到自己曾经还有暑假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平常的一天，就是很惬意的那种，没有什么事儿的啊，早上睡到自然醒，起来吃个饭， 打个球， 对，就男生来说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兄弟和朋友啊，晚上跟你在一起，啊，吹吹牛什么的， 哎，多么美好的日子， 哎，这样的时间有一段就够了，啊， 没事，待会儿关了话筒，你还可以给我继续吹吹牛， 呵，就差串了。是希望说呢，像现在啊，大多数的朋友跟我们一样，可能平常的一天都是在工作当中认真度过，然后呢，可能在周末的这个时候呢，哎，你又稍显疲惫的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大家能够在音乐当中好好的放轻松。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职责。 哎，我们就一起来迎接周末吧。 在适的和适的交汇的地方眺望，春秋线不断在生长，我不停成长，岁月的风雨，时间的雨，让它茁壮，明天比昨天还要漫长， 在白的风霜里不停生长，隐形宇宙的交织绽放，在变与不变之间人成长，时光却看向前方，可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角度在变，对未来的期待在变，因为种种现在生长，在这里我们生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交织着交织着梦， 在这里我们成长，在这里时光滋长，在这里万物生长， 生机中充满希望， 看世界的眼光在变，对城市的记忆在变，因为它在生长，看天空的 成长。哦， 生活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红旗，我为你自豪。 菊园之家过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菊园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团长经理老师， 我是 Lidia，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老白， 我是戴毅，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要说到的是我们的限定的企划啊 ，Listen to One，Listen 21啊。 我们这一次听到的是 Listen One Band， 也是飞儿乐团，好久不见。 对啊，他们其实今天呢也是老样子啊，一首老歌，我们前面播过了《向日葵盛开的夏天》，就是很难得他们走那种很温暖的柔情系列的。编曲的方式的歌， 对，就是一般来说这种摇滚的或者说偏那种英式摇滚的乐队，如果想走这样的一种抒情路线的话，这首歌曲就我们在前一个时段听到的那首夏天的歌是很有代表性的。而新专辑当中其实风格更加的多变了一些，有国潮，有摇滚，还有我们喜欢的这样一种流行，所以看看这首歌是不是你们的菜。 对，今天我们推荐他们的这一首新歌呢，我觉得也会朝着一种年轻态的方向去表现，因为FIR 对我们的感觉可能是像青春的记忆。 对啊，就是他们如果不老的话我们也不老。 对，你在就 KTV 去唱我们的爱啊，就那些画面可能还历历在目。 是， 但是他们也在成长，包括人家现在这个新的主唱据说是才九几年呢，反正就是很年轻的一位女主唱。 莉迪亚然后韩蕊，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女主唱呢，可能他们在曲风上面也会做一些新的尝试，包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其实也是我觉得有一个合作，首歌的名字叫做《恋恋》， 来自于他们第9张钻石级大碟《钻石之心》。 在这首歌里面呢 ，Lidia 还化身女团的成员的感觉啊，又唱又跳的那个状态。希望整首歌里面会有夏日甜蜜的清凉气息。 就像雨恋上海洋，飞鸟天空的向往，你的笑的光，盯着我脸红发烫。只要有你在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敢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yeah!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想着流泪在你身旁，像天天的凉爽，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爱是可乐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人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松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得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告白天天亮亮亮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 这种走少女系风格的歌呢，我觉得我个人我肯定是不会自己在车厢里面选听这样的歌的啊。就哎真的哎有人肯定会起哄啊， 就它有一个收听的场景的所谓的限制 啊。是的， 嗯，我也不会选、啊、 但是换个场景就好了，比如说在海边， 嗯，或者说我在 KTV 有一帮朋友跟我一起在唱唱跳跳的时候，我需要一首能够调节气氛的歌。 你说的这一帮朋友是 SNH48 那样的朋友？ 对，就是 那也可以啊。 我突然有点恍惚，说这到底是飞儿乐团，还是说韩蕊跟一些年轻的 SNH48 的小姑娘们在一起哈、啊，唱唱跳跳，做一个现场的 live 的一个演出？ 本来就是一个合作嘛，跟那个他们的跨身的一个团体 啊。 所以 Seven Senses 对，所以这个合作呢，就会觉得整个的歌曲呢非常的女团风， 嗯 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间有一段唱的会让我想到了另外一首。就是 Happy Baby Happy Baby 哦，最早的青春美少女， 对，就是整体会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啊、所以我觉得如果限定在夏日的某一个时刻听，其实还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很有活力的感觉。 对，所以这首歌呢、嗯、也放在了他们的全新的专辑《钻石之心》里面、嗯、我们也是逐一的来找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大家喜欢不喜欢，或者说整张专辑里面比较喜欢哪些歌，还是由大家来做主的。 Up to you、嗯、 对，快来去微博搜索话题 Listen to One、啊、跟我们一起回归音乐的本身啊，就是去这个微博的话题 Listen 21为歌手去集赞啊，希望呢我们也迎接 FIR 做客全天打卡 FM 974。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要继续和大家分享的同时，也是最近一直在热力推荐的这个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系列，歌剧《鸿鹄赤卫队》啊，这个其实大家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啊、 嗯。这是以1930年保卫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武装鸿鹄赤卫队的武装斗争来作为素材，也是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剧中呢，韩英、刘闯的这些角色也是鲜明立体、深入人心。所以这一次呢，大剧院是历经2年的酝酿，和版权方湖北省歌剧舞剧院来共同携手，来邀请著名导演张继刚重新创排经典，让经典焕发崭新的魅力，来继续感染和影响当下的一些观众和年轻的一些群体、 嗯、 所以8月10号到15号国家大剧院版的鸿鹄赤卫队将会再度来到北京，感悟共产党员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广大百姓的鱼水情深。 详情可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娱乐最王牌提醒您，在开怀大笑的时候也要记得戴好口罩哦。 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戴好口罩。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娱乐综合牌，我是白杰。 哎，周末快乐，我是戴毅。 哎呦，太难得了，我们好不容易这个就这个点啊，现在差不多快7点钟的时候， 嗯， 我们的直播间又洒下了一片阳光。 Shining，Shining，Shining， 我看你那个眼光飘向我们那个，就是你那个吉他那个方向的时候，我在想，哎，他待会儿肯定要说这阳光了。以前啊，我们在直播间，我经历过上午的大概10点多和下午的3点多，是那个阳光在春秋两个季节能够照到直播间的一个时刻， 真的。 所以很难得，像你说在7月的尾巴，然后我们在快7点的时候还有这么好的阳光、 嗯、 所以真的要感谢烟花已经离开了北方，是不是？ 对对，我们也其实感谢音乐，其实在有些倾盆大雨的你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能够陪伴我们。 嗯 啊，就现在看那个吉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心里面也有突然升腾出很多的那种爱。对，就差给他鞠个躬了，给那把吉他。 你应该给他调调弦，好不好？ 那还是一把反手琴。 对啊，谁送给你的？是听友吗？ 好像是我们听友送给我的啊。然后，其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打破次元壁吧，因为有些音乐真的是你不推荐，有可能我们自己都不会去听。 是，嗯，也是说现在这个音乐的这个收听途径非常多，而且大千世界当中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新鲜的音乐涌现出来。 对，我就觉得最近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每天一到这个点儿，咱们就琵琶湖经常是这种国风的什么的啊。这首歌其实也是这样啊，各种国风的元素的音乐的元素、民族乐器和电吉他一结合， 那这歌可厉害了。 对， 它是把笛子、扬琴、琵琶、古筝这些民族乐器跟电吉他做了结合。 哎， 然后同时加上了这个苏运莹哈、啊、特别多变的唱腔，以前我们喜欢听她唱野子，所以呢看看这一次在这首新歌当中9981她会来怎么用她的演唱方式来点一首古风的摇滚歌曲。 9981啊，这不是一算术题的主题啊，是一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 嗯、 唐僧、啊、和师徒四人啊，克服9981难、啊、最终到西天取得真经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还记得当时如来佛祖说掐指一算还少一难， 呵，当时心里面就一紧，好难过。 好，这首歌原唱是洛天依和乐正玲， 两位 AI 的这个歌手， 对， 所以呢这首歌像是相声当中的贯口一样，一气呵成， 没有气口。 香炉耕舟与虎啸，百年前一闯风腾，小游是孙悟空，是那瀛洲卷飞白龙，沙河阻断路难通，福陵山中守天风，灵山七星逆黄风，七星不照不月动，千年白骨化阴风，绿儿黄铜天一为红，紫金葫芦二道通，九尾老虎盖亚龙，白虹吹雪浪，几时曾思归，难归多回多回，月满一江水，前世莫追，不测聚宝箱，春风渡古让洛阳，玉面舞者兰香，七绝崖上安抚赤色大蟒，过西凉女儿过鸳鸯罗帐，雨伞到东发香，火云娘凝香一当暗枕南方，是饭我啃着我的脆弱，凭你几发香火，诸葛气魄扬，你是我本色，万里鹅对挂了我的沉默，一见大落刚刚我不说，又可许旁人来嚼口舌，接山紫烟放落山，碧波塔内接青烟，招来九头的驸马，乌云金斑宝石里抓，城北黄石到顶拔，白毛小鼠头酒花，四下未干净琵琶，招魂去后三股茶，一朝民歌美人花，柳儿唤醒岸边真假，太岁有灵换风沙，一出抛袖高彩霞，红衣吹酒城四云飞，酒会未归一回，恨回返台家灯对天明难为，一车走白鹿，十三娘金丝缠缚，五宝君生发雨，鸟牵拉鹿子成黄眉老祖将云覆，故知公对叹师傅，还未能抵点住金鼎赴月枕，红尘浮皮寒暑中笔着，嘲笑着我的长歌，从未就要闪着，谁却敢说自己放肆，对我羞怪我这半生痴情洒脱，或一遭风流看木桥，但愿保佑世间真角色，是千寻我充当了我的轮廓，总深入尘埃底，雷雨打作我越放声，而歌方寸痛，方寸绝不能定夺，七十二般淡泊，这次我决意不闪躲，十寸如来佛。 他们的编曲里面是不是应该加我一个乐器演奏？ 我说了吗，这首歌又加入了一个新的一个乐器沙锤， 他们老把这个沙锤放这个直播间，老想把它拎起来 就是跟刚才这首歌确实有点不太搭， 为什么要在这首歌里面加沙锤？ 不是你加的吗？ 为什么 又给我？ 为什么要加？你，我再问你，你猜我为什么要加？ 因为什么？ 因为这首歌里面有沙僧啊！老不老？老不老？我就问你老不老？ 不是， 是怕大家听这首歌太燥，因为这首歌确实没什么气口，就苏运莹的这嗓子真的是没谁了。 嗯， 我就甚至一度觉得他是一个人工智能唱这首歌的时候。 对，我觉得就是对于如果说像我们这类，比如说还能够去尝试唱一些比较大一点的歌的 啊， 喜欢唱歌的人， 就直接夸自己呗。 就是，但这歌我也觉得我驾驭不了 啊， 就确实没有气口，这件事情很难做到。 你终于认输了是吧？ 我认输哈，从来没说我想赢啊， 对不对？就是苏运莹的嗓子，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也不得不说，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尤其是你听到一类歌，你觉得自己喜欢的同时，你也会在暗就是暗暗的会想说，哎，适量掂量掂量，这首歌我能不能唱得了？ 因为你说暗自说他唱的没有我好， 我暗自说我败了，唱不了这歌。 你会不会有常常有平常的一天是很闲适的状态下，自己会在家里哼歌的那样子？ 有啊，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开始发那个，就拿那个小巨蛋话筒，我那刚买到手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唱得有两个小时。 有观众吗？ 没有观众 那其实自己听也是一种很开心的过程， 一种享受。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 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你也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他。 哎呦，这首歌真的是唱的就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又很让你的心会跟着整首歌的一直走的这么一种旋律。毛不易就特别擅长这样子轻描淡写的就把一首歌唱得很走心。 刚才的时候我们这歌刚唱到了主歌的一半，然后白洁摘下耳机跟我说，哎呦，这歌很好的缓解了我的焦虑。我说不用焦虑了，周五的工作结束之后，这样平常且普通的一天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开始周末的休息时光了。 哎呦，所以感谢毛不易啊，就是没有想到华语乐坛出了这么一个歌手。 嗯， 真的，我就觉得他可能身上有这样一种特质或者说天分，能让人听歌的时候安静下来。 嗯， 然后会或者说是你稍微有那么一点小忧伤，但是没关系，你不会觉得说太难过。 嗯， 情绪拿捏的刚刚好的一个歌手，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啊，他叫毛不易，所以我们就觉得没有那么不容易， 不容易， 他都替我们扛了，是吗？啊，其实我觉得还好一首歌。 对，就是在大城市里面生活，有的时候浮躁是更多的一种感觉。我刚想说更主流，但其实并不是主流，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被很多周边的环境去影响着，所以当你想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的时候，有一首音乐适时的从广播里面出现，然后呢，你又看了一下你的行车路线，离家里大概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这时候家里面打个电话说，哎，是不是快到了？饭已经做好了，你整个那个感觉。我相信这种愉悦是没有办法用一些大词语去来形容的， 是， 但是你的感受是非常舒服且开心的， 就这个状态就是你前行的动力所在了，就是短暂的一个休憩的一个状态。 啊， 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 哎、 啊！不是说你真的就没什么事儿啊，就闲着就躺着。 嗯， 这个闲事其实是烦心的事儿。 嗯，对， 是那种困扰你的事情。就是你的生活如果很简单，如果你怕麻烦， 为什么要突然用这样的一个口腔的动作来说这三个字？ 就是想到那个电影里面的台词，麻烦，这是必须得用四川话说麻烦 啊。 对，就是一定不要让太多的事情干扰你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的平凡的又快乐的一天了。 接下来不想跟你杠一下，但是我是觉得，其实平凡的生活当中， 你过来啊， 我就在你身边啊。就是我想说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是问题叠加着问题。但是呢，慢慢的我们已经有了一种能力，就是能够一边面对新的问题，一边解决旧的问题，然后还能够有一些腾出一点心事或者腾出一些心情来接受你生活当中的五味杂陈的，不管是苦辣酸甜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你别给我们或者给自己灌着大浓鸡汤。 我没有， 一边说这话的时候是谁老哭鼻子来着啊？就怎么解决旧的问题新的问题，我就特强大，我 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谁上直播的问题。 会有一些问题是我们解决不了的，或者暂时解决不了的、嗯、我觉得这都很正常。 Take it easy， 慢慢来嘛。 对，我们都是凡人嘛。 对， 你可以听我的声音，会不会在下集带来甜蜜。 I just do wanna know， I just do wanna see， I just do want to be with me。 Could you be 小甜蜜的这种小情歌，在今天周五的傍晚啊，再次和大家来分享。周末就已经在眼前了，你们准备怎么过啊？ 有一些外出游玩的一些安排的朋友呢，还是要再次提醒你们要再戴好口罩，做好防疫的工作，同时也要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 嗯， 而现在呢，也是全国各地有一些城市呢发生了一些聚集性的疫情，有一些零星的散发，所以北京的本市呢也是新增了境外的关联本土的病例，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防疫的工作不能松懈。 对，旅行啊、出行、聚会啊，大家这个一定要小心啊！就是最起码的，我觉得现在在一些公共的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 嗯，少聚集嘛。 对，好。周五听什么歌呢？这首是想不到听什么歌的时候一定会想到的一首歌， 得送给我，明天我上班。 Friday I'm in love. I don't care if Monday's blue, Tuesday's gray and Wednesday too, Thursday I don't care about you, it's Friday.其实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啊， 就是我说如果你真的闲暇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是最舒服的一天？ 哦，一定要把这个说出来哈。 我不是，我觉得特别好。 我可能会去逛一趟我特别想去逛的菜市场。 哎，很好。你知道就是他们说你有一天你的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投资失败了，然后你这个工作不顺利了，怎么你就去逛一下菜市场，感受一下人世间最基础的，就是那种最有烟火气息的平凡。 对，而且那些颜色哈，就是新鲜的瓜果蔬菜，它们那个颜色很治愈你。 对，也得看什么菜市场啊。你要是去三元桥那边那什么菜市场，那贵点啊。 我就拉你去新源里那菜市场。 我就说着你就别提了，这样子。逛个超市什么的，其实也会有一些生活的烟火气息的快乐。 嗯， 所以就祝大家周末开心，周末快乐吧。谢谢收听。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Happy Weekend， 拜拜。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七点到九点早安音乐秀，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岁的心态复兴自己的耳朵，就在 Listen to One。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听说了吗？有北京医保就能买的普惠健康宝来了。 是什么呀？ 咱北京专属的医保补充啊！从今天起，上支付宝搜健康宝，每天只要6毛钱，最高保障300万。